大家好，欢迎收听中文播客高级中文，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霞霞。 那今天我们高级课程呢，带给大家一篇有关于自闭症的课文。那霞霞，什么是自闭症呢？ 好，那大家听到这个症就知道是一种疾病。 对， 那么自闭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就是说自我封闭的，就是说跟别人交流有障碍的这样的一种疾病。 对，那当然通过今天的课文你也会了解到，其实并不是只有儿童才会得自闭症的。那为什么他经常会和儿童联系在一起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第一题的这个理解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自闭症经常和儿童联系在一起。那第二题呢，是对话中怎么描述自闭症患者的内心感受，怎么描述他们心里的一些感觉啊。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自闭症它的主要治疗方法有哪些？请大家也留意收听一下。好，霞霞赶快给我们解释一下词语吧。 好，那今天我们要解释的第一个词语叫义工。 义工， 这个义就是义务的义，所以义工呢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说是义务的工作，就是说你自愿参加的，但是这样的工作是没有报酬的，对，没有酬劳的。那么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做义工的人，参加这样的活动的人，我们说他是义工。 所以这个词它一个是形容这种工作的性质，对吧，做一些比如慈善的工作不拿报酬，那还有一个意思是形容做这种工作的人， 比如说你去孤老院看望那些孤老，或者说你去一些对 做一些事情， 对，或者说你去一些治疗中心，然后就是免费的照顾病人，这样的都算是做 义工。那还有一种不要钱的工作，比如说为奥运会，那个我们叫什么呢？ 那个我们一般叫志愿者。 志愿者，所以是有区别的啊。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词语。 好，下一个词是刻板。 刻板， 那么这个板就是有那种呆板的意思。刻板就是说是呆板，没有变化。比如说他是一个很刻板的人，你就会觉得他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有他的一套规则啊， 一定要这样做是吧， 就是， 不能改变的。 对，好像不会那种随机应变的那样的感觉。 好，那局外人是什么意思呢？ 好，就是说他其实这件事情跟他没有关系的，就是他好像站在这个局的外面看这件事发生的，这样的 这个叫做 局外 人啊。可以说局内人吗？ 好像没有这种说法，会说当事人。 对， 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是跟你有关的。 当事人和局外人。好，那局外人应该会有一种疏离感是吧？疏离感， 那疏离的意思就是说疏远，然后隔离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跟你中间有一堵墙这样隔着，所以我跟你不是很亲近的这样的感觉。 这个叫做疏离感。好，那我们再看治愈。治愈， 好，那治愈这个愈就是好的意思，治愈就是治好了，治疗好了这样的意思。 其实这就是完全康复的意思对吧？ 对， 治愈啊。那还有一个干预治疗。干预治疗，其实霞霞，干预的意思就是介入是吧，然后干涉别人的事情啊。 对，那比如说这是我的事你不要干预，这样一个句子，就是说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要来干涉。 对，那么用在治疗上面呢，它的意思就是由外界进来的一个治疗的力量。 对，那么干预治疗一般都是好像出现在这个患者他发病的早期，那就是说通过一些外界的力量来进行有效的这样的治疗。 对， 比如说高血压病人，然后你可以让他通过一些饮食啊运动啊这样的干预治疗的手段来治疗他。 其实这个干预治疗的意思就是要你非常主动的来采取一些治疗的方式啊，而不是让这个病自己慢慢的好转是吧。 对， 这叫做干预治疗。那可塑性是什么意思呢？ 字面意思就是说可以被塑造的这样的可能性。那么一般我们说的可塑性强，

夏夏今天的文章稍微有一些复杂哈，因为毕竟探讨的是一个疾病，那有很多的专有名词是吧，有一些解 释。对，我觉得今天的课有一点难， 那我们赶快来解答一下，帮助大家理解今天的内容。我们第一题问的是为什么自闭症经常和儿童联系在一起。 好，在我们的对话里提到了，因为这是一种发育障碍性的疾病，就是说他在发育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障碍，特别是语言方面的这些障碍，通常是在孩子3岁以前就会有一些这样的征兆， 就会显现出来啊。 对， 所以经常和儿童联系在一起。那其实自闭症呢，它也是一个像我们对话中说的，可能一辈子伴随患者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一直要治疗，然后患者自己呢也一直会受到一些自闭症的煎熬和内心的那种孤独感，就好像我们第二题当中问的，他具体都有哪些内心感受。那小霞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吧。 好，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呢也是在对话里出现了，就说是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局外人，就是好像看到自己周围的事物他不是融入在这个环境中的， 对，他觉得不属于那个环境。 对对，没错，就是他们无法融入周围的环境，然后也没有办法了解社会，也没有办法相信周围的人，就是有那种疏离感。 对，因为自闭症是一种发育障碍性疾病，所以说对于患者的这个沟通方面它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你没有办法跟人沟通，就没有办法融入这个环境啊，就会觉得自己是局外人，而且会产生很强的这个疏离感，就好像我们对话中说的有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自闭症的患者呢常常会觉得很忧虑很害怕。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自闭症主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主要的呢就是教育和行为治疗，就是说要培养和鼓励患者跟别人交往，当然也是要强调他们的交往方式和交往技巧。 对， 然后减少他们的一些异常行为。那我们都知道自闭症的儿童他们经常会就是重复的说某一些话或者做某一些动作，然后比较刻板比较呆板的那样的，就减少他们这样的异常的行为，然后增强他们和周围环境配合的这样的能力。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有相应的药物治疗。那其实刚刚潇霞说的教育和行为治疗还有药物治疗呢，现在基本上是配合起来使用的，对吧？ 对，就是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结合，这样效果会比较好。 没错。那其实潇霞，我最近因为做这篇课文也上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真的在网上有很多的论坛，像课文里也说了啊，还有很多的网站都是帮助自闭症的患儿和他们的家庭的，所以跟前几年比也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对，像我的话，因为我周围好像就是没有这样的自闭症儿童，对，没有接触到。但是我有一个同事，他就是做特殊教育的，他接触的孩子就是说有很多都是有自闭症的儿童。他说真的是看着非常的难过，这样的，而且就是特别想帮助他们嘛。那现在我们社会上也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治疗机构，还有就是说做义工的人，所以我相信就是这样的话，对于治疗那些自闭症儿童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当然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课文也能起到一些小小的作用，我们就再收听一遍。 听说你在一个儿童自闭症治疗中心做义工，难道只有孩子才会得自闭症吗？ 不是这么说的，自闭症之所以经常和儿童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它是一种发育障碍性疾病，而且通常在3岁之前显现。 病因是什么？患者为什么会完全封闭自己，不愿意和外界接触呢？ 其实医学界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它是多种生物学原因引起的广泛性发育障碍。患者封闭自己是因为行为和语言发育落后，形成了交流障碍。很多患者的兴趣和动作刻板重复，经常对外界有奇特的反应。 他们内心深处是不是觉得很孤独？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读过一些患者的自述，说他们也会觉得自己是局外人，由于沟通障碍，他们无法融入周围的环境，也没办法了解社会的特性，而且很难信赖周围的人，周围的人又很难理解自闭症患者。